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收看的话，可能会觉得怪怪地，因为为什么不见了我和我的拍档 Jeffy 就只是看到我们的背景的，就是因为呢我今天预备的背景呢就有一堆很漂亮的雪花，虽然是蒙蒙地，但是在前面呢就有一条的数学公式，那条公式呢就是代表什么叫熵，其实就是它不是同一般的热力学，而是从统计力学我们叫做的角度来看的，就是它说一个熵值的变化，即是 Delta S 就是等于 K subscript B， 其实这个就是波兹曼常数，那个 subscript 那个 B 代表波兹曼这个科学家，然后乘以什么呢，就是两个数嘅熵啊，即係熵數 quotient 咧嚇嘅比例嘅一個嘅對數，就 logarithm of 咧個分子，就係我哋叫 omega two 分子啊，分母啊係分母就分子啊 ，omega two 分母就 omega one 咧，其實呢個就係代表嗰個物理體系入面咧嗰種嘅微狀態嘅可能存在嘅數目咁。哇，我好似講完大家都唔知我噏乜啊嚇，不過唔緊要，其實咧我就嚟俾大家睇一睇，因為跟住。但今个礼拜同埋下一集呢，一连两集我哋个主题呢都系讲呢个题目啦，就系、是、何以逆熵啊，即系呢个问题呢，即系自从我改咗呢一个笔名啦，几十年啦，眨眼呢都好多人问过我㗎啦吓，咁应该啱啱系三十年啦，应该系，因为我第一本书呢系1987年出嘅。所以今年啱啱30年，咁嗰陣時我就改咗呢個李逆熵嘅筆名。咁自從改咗就好多人問過我呢，點解咩叫熵咩叫逆熵呢咁樣。好啦，咁而家呢為免睇嗰啲可能會悶咗呢，我哋呢就不如切換返呢有我同埋 Jeffy 嚇佢樣 嘅呢個畫面。都係咁悶啊Jeffy 話。係其實大家主要都唔使睇㗎，係聽㗎啫咁樣。好啦，咁但喺未開展呢個題目之前呢，真係唔好意思啊，你即係我又好貪心啊，又即係唔好嘥咗呢個機會呢，借呢個節目呢就同大家報道一下啊，唔係報告啊，就係、是、我過去呢兩個禮拜做過一啲嘢，咁就係呢我就係將我嗰兩本書，一本呢就係反轉經濟學啦，另外一本就係資本的衝動啦吓，咁、呢就寄咗分別呢即係呢一套書啦，當係啦，就寄咗俾四位嘅而家嘅特首嘅參選人啦吓。咁我寄嗰陣時呢，其實啱啱呢長毛都係宣布就話參選，有意參選啫，咁但係要即係佢就話唔係攞選委嘅提名啦，咁大家知道攞唔到冇可能啦吓，咁佢就即係選民入面嘅1%吓，好似就37000多系嘛，好似咁上下吓，就系嘅签名嘅签名。其实话俾大家听啦，我几日前咧，我喺香港大学咧外面啊，即系接近啦，唔系真系喺个校园入面咧，佢哋摆档摊咧，我系签咗嘅。我系俾咗嘅，乜都要写晒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然后签埋个名咁样噶吓。咁我咧就即系精神上我都支持咗佢啦。虽然咧。這個好爭議性，這裡不說了，因為我知道呢即係迷迷應該好多個節目都有人講這個話題啦。咁我只係講我所做嗰樣嘢呢就未必佢哋有做嘅。就係話其實我除咗嗰兩本書之外，我係有一個信件。個信件呢其實就係話向呢個未來特首發出一封公開信。嗰、那個題目呢就叫做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 2.0。好有趣，咩叫 2.0 呢，其實呢喺2011年呢，即係六年前啦，咁滯係五年幾前啦，我就已經係寫咗一篇文章，就叫做《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咁嗰陣時咧，就係投稿去信報財經月刊嘅。咁你知香港嚟講，呢本都算係好有份量啦，好有地位嘅財經嘅雜誌。咁咧就但係當時我諗咧，就淨係我自己寫，可能都係唔夠份量啊。雖然我已經傾盡全力嚟寫呢一篇文章啦，咁但係我就揾咗一紮人咧，就嚟去聯署。所以嗰篇文章最后呢就係喺2011年嘅12月号嘅信报财经月刊呢就登咗，咁下面呢就係有几十人签名嘅，但后嚟有啲朋友仲係即係佢知道咗呢就話仲想加签，但冇人发啦，因为佢截稿，咁所以就冇人发加佢个名，但后嚟我喺网上发表呢就其实仲多啲人嘅个签名人数，咁我有趣喎，入面呢当然有好多都叫做社会知名人士嘅啊，有一個係導演嘅，一個導演女導演添，咁有一個著名嘅極地探險家嚇，即係我費事開名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而家係做緊局長嘅，係我黃忍嘅師弟嚟嘅， 啊。咁另外一個呢，而家係仲做緊林鄭月娥嘅競選辦嘅副競選主任嘅。我又唔開名啦、哦、大家即係估下啦。咁、啊、樣仲有即係好多呢啲人呢。咁、嗯、但係呢呢篇文章呢，我真係呢當其時係寫俾你知啦，嗰陣時就啱啱又係另一次嘅特首選舉嘛。咁、啊、而實際上我亦都喺咩文章咪交代咗一樣嘢，又係我做咗嘅，就係、是、我之前呢其實即係而家講緊應該11月啦，2011年11月呢，我就係、是向佢哋三個當其時嘅候選人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呢、 嗯、 就每人寄咗一箱書、 嗯、 但嗰陣時呢就有只係有一本係我嘅就係、是、喚醒69億隻青蛙，但係呢其餘有五本呢就係、是、英文書嚟嘅。 嗯，嗰陣時好似係派錢啊， 係啦，好嘢 ，Javi 真係好記性、啊。其實我咧就話明，我話我就嗰陣時每人派6000蚊啊嘛，我話其實你派6000蚊俾我做乜啫？咁、嗯、我不如將6000蚊咧就係、是、用喺一啲比較有意義嘅地方咁樣。咁所以我就用咗佢咧，其實都幾辛苦嘅，因為有啲書咧，我周圍揾咧未必係揾到三本嘅，因為有啲書局、嗯、因為啲書唔係屬於暢銷書。咁、 嗯、 但係我五本書每本都要買三本啊嘛，即、就、係、是、要三套啊嘛，然後加埋自己嗰本。換醒69隻青蛙，又加埋呢封咁嘅信呢篇文章呢，分別寄俾佢哋三個嘅。咁但寄俾佢哋三個呢，其實呢亦都有唔同嘅待遇嘅、 嗯。 就其實唐英年嗰度呢又係要我好似簽啲嘢，就話呢因為佢哋唔能夠接收禮物嘅咁樣呢。係、哦、呀。咁啊梁青嗰度呢直情就打返回頭呢就寄返嚟俾我嘅、嗯。後嚟我有一次呢就因為我哋傑出青年協會嘅周年晚宴呢嗰、那個我就再將嗰箱書呢本來寄返嚟我屋企㗎啦，再拎過去就親手交俾梁振英嘅。咁、梁青嗰時帶咗個副手，咁出之個副手就要成晚同佢即係拎住嗰班包書都係臨走啦。咁、啊何俊仁呢就石沉大海冇乜回頭咁樣嘅。咁、眨下眼就五年幾啦。咁所以呢我就係個零禮拜前呢我又做咗啲咁嘅傻事、嗯、啊我專做啲傻事。咁頭先講將我今次就兩本我自己嘅書呢就寄咗啲俾啲四位啦、啊、林鄭月娥啦、曾俊華啦、啊、葉劉淑儀、胡國興。咁雖然長毛啱啱宣布有意思參選呢，咁但我就覺得因為呢兩本書入面講嘅嘢呢其實佢都應該好熟行㗎啦、啊嗯、因為你見佢成日嗰件 T 恤我都係著住個咩呀 自 古華拉啊嘛，係嘛，都係講即係一啲社會公義嘅社會主義嘅思想咧。咁我諗我都唔使寄俾佢。咁、於是我就寄咗佢。咁今次咧，都有又有少少唔同啦，但係又係真係好似上次五年幾前咧有啲差異。第一就曾俊華嗰度咧又打翻回頭， 嗯， 寄翻俾我。但佢有封信啊，佢今次又好啲啊，有封信咧就寫得咩嘅，就係佢即係競選呢個辦公室嗰度嘅，一位姓歐嘅就覆我就話非常之多謝我呢封信啊，啲書啊，咁亦都好多謝嘅意見，因為覺得呢啲意見咧好獨特。咁、但係呢佢話外於呢呢、這個選舉條例非常之嚴格嘅、我哋又唔能夠收你啲禮物啊點樣啊違反競選條例呢，所以呢只能夠將啲書呢就寄返嚟俾我啦咁樣。咁、我覺得好冇道理啦、即係其實佢啲兩本書加埋都好少錢咋嘛。好啦，咁另外一個就講林鄭啦、林鄭呢其實佢又有人打電話俾我喎，咁佢就話我收到你哋你嗰封信啦，我哋咁樣同埋嗰兩本書啦，咁但係呢我哋又係外於呢個競選條例呢好嚴格嘅，我哋唔能夠隨隨便便收嘅，佢話呢我哋要可能你要填一張嘅表格，即係證實呢你呢呢本書呢就係、即係寄嚟啦，就係、作為一種嘅、建議俾我哋，同埋呢、最緊要就嗰兩本書個價值，咁係唔會超過幾多錢咁樣係咪，咁但係呢佢話我要攞個表格嚟俾同你簽喎咁樣，咁佢本來呢就係、打電話嚟嗰個其實幾高級下㗎、姓蔣㗎咁樣，但係呢佢本來就話派一個下面嘅一個妹妹仔嚟拎嚟香港大學俾我簽嘅，因為大家知道我而家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香港大學打等㗎嘛，喺拉記打等做自己嘢㗎嘛。咁、於是佢帶佢後嚟再打緊嚟，哎呀唔係喎，我發覺到原來我今日嘅下晝呢都係會去嗰頭，不如我親自拎嚟啦咁。咁、所以呢位蔣先生就親自呢就真係嗰日下晝呢即係幾日前㗎，即係其實都係咁拎咗個表格嚟。咁、我約咗佢喺嗰個校園入面啦地方，咁佢見到咁佢就解釋俾我聽，然後我就要簽，咁我就幾多錢我就隨便寫啫，咁嗰兩本書加埋我咪當150蚊咁啦，150萬蚊，咁又要簽返個名咁樣，咁佢話得㗎啦，佢話遲啲我哋會寄返一個正本俾你，但我返去呢有個副本嚟做記錄嘅，咁原來佢話佢哋係收得嘅，咁好有趣啦， 即係其實大家都係特首嘅參選人啦，係咪？咁大家都係要服從同一樣嘅競選條例啫。咁但可能曾俊華嗰邊佢對呢個條例嘅理解呢，就同阿林鄭對呢個條例嘅理解呢係唔同嘅。咁我就啱晒頭啦，因為我亦都冇咁嘅時間，冇咁嘅精力嚟去 check 下嗰個競選條例究竟係點啦，係咪？咁但係至於另外嗰兩位呢，就真係暫時都係石沉大海啦。即係葉劉淑儀同埋胡國興嗰兩邊呢就冇晒下文。咁我就因為我全部都係記掛號嘅。佢哋應該收到嘅。不過當然我亦都未得閒去郵局再去 check， 因為郵局應該可以 check 呢佢哋係咪真係收咗。咁就如果係呢，可能佢哋真係覺得冇問題都唔頂喎，又可能佢哋係第三種理解。好啦，咁至於呢個我們需要走向的繁榮 2.0 呢，其實我係將我五年幾前嘅嗰篇文章呢係再擺一次，就擺咗喺附錄，擺咗喺附錄。咁但我係有當然寫過一封嘅信啦，即係叫 covering letter 啦。咁我哋即係更加精簡咁講呢，就話我哋而家香港呢，其實即係令到香港社會咁嚴重撕裂嘅呢，除咗政治爭拗之外呢，其實好多好多呢啲所謂深層次嘅社會嘅矛盾呢，都係源自我哋過去數十年所奉行嘅新自由主義政策。當然我哋一向都係資本主義啦，但係呢呢個資本主義其實原來喺唔同嘅歷史嘅階段都有唔同嘅面貌，都話喺即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去到七十年代初期呢，都係一種比較溫和嘅資本主義，都係強調呢真係財富共創就繁榮共享啊，所以嗰個所謂貧富嘅差距呢，個兩極化呢係冇咁嚴重嘅。但係自從80年代以來，大家聽我呢個節目聽得多都聽到即係攰晒啦，係咪？即係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同埋1980年列根上台呀。我哋知所謂新右回潮呢，其實呢係令到呢個世界呢一方面就非常咁風光，即係個經濟增長呢就我哋真係嘩好厲害啦，我哋叫 leaps and bounds 英文，咁就可以打造咗呢好似好金碧輝煌嘅一個繁榮，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但另一方面呢，其實佢又製造咗呢係好大嘅貧富不均，特別係財富嘅集中呢係越嚟越厲害，咁另外呢亦都造致好大嘅環境災難，因為嗰個經濟規模呢不斷咁增長，咁呢個所謂一種超級嘅消費主義呢係直卷全球，咁所以呢就對成個自然環境啊、生態啊造成好大嘅破壞。咁而家當然我哋面對最嚴重嘅就係全球暖化啦，咁但仲有好多其他嘅。咁所以我嗰封信呢，即係個 covering letter 我哋好簡單咁寫啦，我話呢即係我哋唔能夠繼續呢種咁樣嘅發展模式，呢個係即係死路一條嘅。咁我哋一定要深刻反思，徹底改變我哋而家整個社會經濟嘅發展嘅方向嘅咁樣樣。咁於是我就將五年幾前嗰封信呢，因為我再睇返嗰篇文章，唔係信，我睇返嗰篇文章幾千字㗎，好似唔知三四千字。我睇下其實都冇咩需要改喎。咁當然呢個冇咩需要改呢唔係好消息喎。 係。 吓即係話根本就呢個世界係完全冇改到。即係冇改善到咁解，係咪？即係所以啲我提出嗰啲問題呢係仍然存在嘅，即係五年幾後。咁所以我就即係個附錄我差唔多就冇改啦，我話呢 啲。相信啲問題仲嚴重。 係啦，可能哎冇講得一啲都冇錯，即係其實呢好多係仲嚴重咗嘅。咁記咗去啦，咁同大家報道下。咁大家如果係仲未睇即係我呢個信同埋個附錄啦，即係五年幾前嗰篇文章啦，好易嘅，大家上我 Facebook。我一早已經擺曬上 Facebook 㗎啦，你上我 Facebook 抄一抄當然未係最新啦，因為有啲新嘅嘢冚咗佢啦，咁你 scroll 落去三四行，即係三四個 entry 呢就應該見到呢封信㗎，或者呢篇文章嘅全文大家睇下㗎啦。